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 Pinner.com， 我系长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兵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哇，好啦，话咁快就翻嚟啦，咁啊就嗰、个众筹啦，就对于阿胡苏叔叔嚟讲咧，就真系非常之超额完成啊！ 系啊， 即系你谂下啦， 三千几人你谂下， 三千几人、啊，大佬仲要取爆 server 喎。 系啊， 咁你知啦，你呢两个月咧，哇，即系你由 DQ 开始就四围都要众筹噶啦，系咪？ 嗯， 即系你 DQ 两个议员 ，DQ 阿梁有几多啊？四十几万啫嘛，筹到。 系啊， 系啊，佢连即系 佢打500几万， 佢连上诉即系交保证金嗰84万都俾唔到，系嘛？即系几凄凉啊！你话咁啊之后去到呢个守护公益基金 DQ 四，咁就我听阿教授讲佢最 update 嘅数字咧，差唔多300几万。 但系距离目标又一段数字啊， 距离目标都好啲，因为其实都争百几万嘅啫。咁阿毛即系 DQ 四嚟讲咧，得阿毛哥就有嗰、那个发还嘅啫吓。咁、除咗呢两单 DQ 之外咧，喂你知道啦，有啲网媒相继林立啊、成立啊，咁啊852之前就筹期啦，系嘛？话又卖乜又卖物啊，咁样样筹期啦。咁啊，除此之外，我哋见到众新闻啦，众新闻又筹期啦，好似筹400万啊，系嘛？ 系啊， 咁筹咗几多我唔知啦。咁但系相对之下，喂你见到今日啊胡苏，今日筹咗几多钱啊？ 胡苏今日开始，今日已经过100万啦，讲紧 系肯定过100万啦， 系啦。 咁佢系犀利得好紧要嘅，你唔好讲我唔知有几多人咧系捐4000几银出嚟嘅，其实都即系当然啦。其实我哋睇咩啊？我哋去嗰、那个立场新闻，佢哋做嗰个投票，系咪好恐怖啊？系咪好恐怖咧？我哋见到会捐钱俾阿胡苏嗰个咧，就系4200蚊，系嘛？就4200个人嘅差唔多。咁啊，排第二嘅就系守护公益基金啦，吓、咁啊，差唔多1400啦，系咪？哇，四个夹埋先1400嘅啫，系嘛？咁啊，毛哥叫做系佢哋几个里边咧，其余几个候选人嚟讲咧系最多噶啦，其实就咁。如果咁样相计之下咧。咁 佢两个加埋都不及阿薯片喎，个问题系 系啊， 你计下条数。 唔系，我相信咧，即系投我谂呢度即系俾阿毛哥啲人啦，我唔知系咪投麦票啦，系咪？我谂都系起码会有一部分咧系想即系睇佢即系喺呢个选举论坛里边做即系 challenge 佢哋候选人嘅。 喂，想提名佢 啊，想提名佢， 但系想唔想投白票第二样嘢啊？ 投白票第二回事啦，系嘛？即系佢都order唔到人哋去即系。咁点样转态啦，系咪？咁就我睇完呢、一个咁嘅投票咧，我心情系几复杂嘅。 吓， 第一就系其实我第一我就觉得呢个立场新闻就好鬼黑心啦。喂，你系故意将呢个 DQ 四将同呢件事去相比，咁样做个 pairing？ 唔系，咁事实吓不断咁强调 DQ 系啦，要帮 DQ 四讲说话，嗰班人亦都不断咁样将 DQ 四呢一样嘢同埋特首选举连结埋一齐嚟讲。 系 咁，我系立场新闻，我都系做翻大家想做嘅嘢嘅啫。 但系阿毛哥矢口否认，佢话明咧系唔系佢自己参选，唔系因为自己被 DQ。咁但系其实。算啦，系嘛？即系呢个，虽然我哋即系听过佢元旦游行嗰阵时，佢嗰个参选宣言就系话你逼到我咁劲，系嘛？我都会嬲嬲地会考虑参选。啲人已经有咗个印象喺度噶啦，已经系。 唔系 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话你讲话想参选嗰阵时第一时间问嘅问题就是问各个候选人对于 DQ4 嘅意见嘛。 系。 咁呢一样嘢你咪俾到立场新闻一个諗法就是喂我不如一起摆落去玩就咁样咯。 咪咁即係你见到呢一个民意嘅表达呢即係你唔好话网上民意啦而事实上你话网上世界又好现实嘅世界都好其实都证明咗啦即係反而嗰个民气啊係喺胡须嗰边喎。 嗯。 而唔係喺 DQ4 呢边喎。 咪因即係始终大家个考虑好现实㗎嘛。嗯、想要返一个正常嘅特首、嗯、就做返啲正常嘅嘢。咁但係你阿毛係赢唔到嘅。我即使要人提名俾你都只不过同情你嘅啫。 嗯。 亦都觉得即係泛民是应该要有一个发言权在这里、嗯、就是这么简单的。 但是所以这个我就是令到我又要想又要问返那个问题啦。就是说究竟即是现在你说鼓吹投白票那些人即是你说雨伞运动参与了雨伞运动你现在你投一个建制派的人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呢是不是那我就要问啦究竟雨伞运动啊、我哋有啲咩成果走出嚟先首先你要 define 咗先个成果喺边度 喂 你係基于啲乜嘢成果然之后做上去先成个民主运动。而事实上嗱、啊、我想问即我呢、這个礼拜我睇咗阿朱凯迪嘅篇文啦咁佢就当然佢係企喺长毛嗰边啦係咪咁佢就、嗯、即其实同阿毛哥嗰个讲法都係大同小异嘅就係、是、因为呢其实我哋自己唔系佢仲多样嘢添嘛？即系佢我以为咧，即系休养生息呢四个字咧，系呢一个即系中联办啊，或者和港四人帮里边攻击曾俊华嘅一个子弹嚟，但原来唔系，竟然即系连激进派系嘛，即系自决派都会用休养生息嚟攻击曾俊华嘅，呢个令我系即系好百思不得其解，同埋即系。曾俊华讲休养生息嘅四个字咧，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嘅，即系嗰个系你点样理解先啊？阿郎休养生息， 咪政局上面休养生息咯，即系你唔好再提，暂时唔再提一啲争议性嘅问题，就集中讲一啲社会性嘅事务咯， 系啊，即系咁样啊嘛，即系你喺政治上面嘅纷扰。嘅對立暫時放低先，咁、 嗯、 樣啊嘛。而阿朱凱迪點講咧？佢就話休養生息，你自己休飽佢啦，係咪？民主運動唔可以休養生息， 幾有趣啊！呢個講法，即係民主運動唔可以休養生息， 係咪好似？即系梁振英攻击曾俊华嘅讲法咁， 唔系， 佢讲即系政治嘅对立放低嘛， 系啊， 系咪？咁而梁振英嘅讲法就话，我哋经济上面咧，我唔可以休息噶，如果唔系俾人爬头噶啦，即系其实系用另一个 aspect 嘅嘢，就扭曲你休养生息嘅意思啊嘛，系咪？嗱、嗯，即系讲真。 但佢嗰个讲法已经比林郑嘅干笑嗰个回应已经好好多㗎喇。 係咪 即係起码佢个讲法喺度㗎嘛。 嗯。 係囉即係有即係嗰个逻辑值唔值得反驳第二个古仔啦当然。 係。咁即係你讲你休养珍惜呢样嘢咁你咪即係咩囉你唔休息啊民主运动唔好休息啊你咁嘢。咁但係就又讲返即係你话参与咗雨伞运动系嘛？我哋要喺基于雨伞运动嘅成果里边系做上去系咪？即系你觉得系咪？即系而家咧所谓用民主派嘅票数系令到曾俊华当选咧，系有个代价喺度嘅，系嘛？或者即系其实唔好讲呢样嘢先，你讲翻成果论先。雨傘運動喺佢哋嘅角度嚟講，有個成果喺度嘅，或者有個論述喺度嘅。我哋要基於呢個論述，繼續發展民主運動落去。 嗯， 係咪？咁我想問所有人啦，參與過雨傘運動嘅人啦，有冇人可以具體咁樣講到出嚟？雨傘運動 对于民主运动嚟讲，而家嗰个既有成果喺边度咧？ 六八九不再连任咯、 啊。咁唔系啊，如果嗱六八九不再连任咧，嗰、那个系民主三百 plus 咧，系俾到呢系啦、啊，可以咁讲嘅。民主三百 plus， 因为佢俾到一个核震慑嘅压力出嚟，系令到。是令到中央放弃呢个梁振英嘛。 是 啊。是咪即是以他们即是最好的预期去计这样计啦。但是如果你讲民主 300+, 如果民主 300+, 是雨伞运动的成果的话，那这个那这个成果是怎样来的呢？即是再推前一点。嗱，民主 300+, 是什么人搞的先？是一班专业议政的立法会议员搞的嘛。 嗯， 系咪？而我哋见到民主300 plus 咧，喺今次佢发挥嘅功用咧，就系令到好多喺专业界别嘅嘅选民走出嚟投票嘛。佢哋踊跃好多嘛，比以前踊跃好多嘛。咁之前咧，之前就系立法会选举嘅功能界别里边，啲人好踊跃出嚟投票。而嗱，虽然嗰班人唔同啊，之前点解会有一班人好踊跃嘅投票咧？即係一班叫十八專團咁樣有嘛？而你之前如果睇翻、聽翻阿 Raymond 啊、Donna 地啊，佢哋自己搞個即係搏擊會嘅節目啊，佢成日揾十八專團嗰啲人上嚟做節目噶嘛？嗰啲咩 法政會師啊？ 法政會師係啊，最出名啦。 係啊，杏林覺醒啊， 杏林覺醒啦，啊，即係或者咩放射良心啦，啊咁係好多噶嘛，係呢一扎人啊嘛。其实呢一集全部都是小圈子嚟嘅，系嘛？都是小圈子嚟嘅，但系虽然佢哋自己系参与咗小圈子嘅选举，但系佢哋都唔会因为即系因为呢个小圈子嘅不义而系去放弃参选啊嘛。 嗯。 而你今时今日，我主要系讲长毛啦，佢攻击民主三百 plus 呢班人咧，就系以小圈子嘅名义去攻击民主三百 plus 啊嘛。你嗰个小圈子嚟嘅，我系大圈子出身嘅，系咪？出身论啊嘛，系嘛？嗱，我九你，妖你即系你话我白票党输晒，喂，你一班小圈子嚟嘅，你廿几万，你廿四万嘅 Mandy 嘅啫，我又唔同啦。嗱，我咧就加埋阿边个朱海迪啊，加埋阿罗冠聪啊，加埋阿小丽啊呢一扎，哇，喂，多过你多多声咯，喂，大佬。你唔好忘记喎、啊、虽然呢民主 300+ 呢係由专业议政呢班人牵头啊，但係我都讲过啦，其实无论民主党又好公民党都好，都积极参与民主 300+ 㗎嘛。 係啊， 而佢哋喺呢个成个立法会真係要讲到啦，退一步而言啦，我讲个立法会选举啦，喺直选嘅界别嚟讲啦，呢两个大党喺五个区里面都有代表㗎嘛。你讲大圈子人哋都赢你啦。再唔好讲啊，同埋阿长毛同埋阿罗冠聪，佢哋系点选上嘅啫？其实系因为策略性投票而赢噶嘛，策略性投票啊，系戴耀廷啊。而而家民主三百 plus， 佢系点样去想即系、就是、想令到自己民主运动想再进一少少步啊？又系基于同一样嘢。就是基于之前的成果，就是基于啲人在积极参与呢个策略性投票啊嘛。雨伞运动如果真系有啲成果嘅，就系啲人香港人，无论小圈子又好，无论直选都好，都好肯积极去参与策略性投票。呢、這个就系成果，呢、這个系比较具体嘅成果。而你话咩自决啊嗰啲乜嘢呢，或者独立啊嗰啲嘢呢，起码你讲呢样嘢哦 ,ok, 你系成就咗你嘅武器，但系呢个唔未至于系全香港人嘅共识啊嘛。系咪先？咁雨伞运动有一批人觉醒咗啦，有一批人用自己嘅方式去参与政治啦，就系策略性投票啦。而家你就屌呢班人。即系我又问啦， 究竟边个先至有呢个雨伞运动嘅话语权啊？ 同埋再讲，大家系觉得呢一个激烈，即系雨伞运动一种比较激烈嘅抗争，就已经暂时行到尽头，所以先至回归翻去呢个体制抗争，就真系打阵地战啊嘛。各个唔同界别尽可能就涉人入去啊嘛，同你斗数票啊嘛。 唔系同一个道理啫嘛，同一个道理。其实你而家系啦，你讲阵地战啦，你讲呢个特首选举。其实亦都系众多个民主运动，你话即系老土啲讲句啦，唉，即系未达到梦想之前就唔好放弃梦想啊嘛，系咪？即系你而家你参与任何嘅战役都系阵地战，甚至乎我嘅讲法啦，其实系一个游击战啊嘛。今次嘅特首选举系一个游击战 ，instead of 系一个生死战啊嘛。如果你讲生死战，即系我哋喺今次嘅生死战里面放弃原则，放弃八三一原则，咁你就背弃咗民主。 我觉得你下下讲生死战冇意思嘅， 偏偏就唔系生死。你问香港人啊，有冇人相信？即系你呢个特首选举一铺定输赢啊，一铺就可以肯定，一铺就可以令到中共因为今次嘅特首选举。而去放弃八三一立场啊？有几多人相信先？有冇先？冇人相信㗎嘛？你讲出嚟都冇人信啦、啊，系嘛？即系你唔好呃人啦、啊。 其实你问好多人，大家都准备紧新嘅特首上台之后六到九个月，佢哋就开始政改嘅讨论㗎啦嘛。 系啊， 个个都喺度谂紧嚟紧之后2022年嗰个立法会选举办法㗎啦嘛。 系啊，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你讲到系嗰、那个讲。你而家你叫做班，你系想叫嗰班人，即系你话300 plus 嗰班人啊，即系你而家咧，即系投晒去呢、這个阿庄真度啦，出晒水啦，系嘛？之后冇回旋嘅余地啦，啊咁啊就点算咧？系咪？因为佢即系大奸大恶啊，你就扑街啦，咁样样，咁你又永劫不复啦，系嘛？呢、這个系当我哋讲咗好多次啦，呢、這个就其实你选一个人出嚟。唔係一個 compulsory 嘅 package deal 嚟㗎嘛、大家都知道呢一個係一個有缺陷嘅選舉嚟㗎嘛。第一呢、這個唔係生死戰，第二大家都知道呢個有缺陷嘅選舉。That's why 點解多數嘅人都會撐莊真，但係同樣亦都多數嘅人都係覺得林鄭嘅勝算係大啲。大家都知嘅。即係你講你話我想入去證明呢一個特首選舉呢這个小圈子选举的荒谬在这里。使乜你证明啫，民调已经证明咗啦。是吗？ 喂，第二样嘢就是当日喂 ,12 月11号啊投摆到明投白票嗰班全部死晒嘛，呢件何适应嗰一班。喂，咁呢个都已经系个信号啦。 咁佢可以咁讲，你一班小圈子，我大圈子嚟嘅。我大圈帮嚟嘅，你一班小圈子嚟嘅。咁但都唔系啊。因为其实讲真的，你就算民主300 plus 啊，你都有一班有 mandy 喺九月立法会选举里面有 mandy 嘅人系落街做运动搞签名噶。嗰阵时你唔屌柒佢，你唔屌柒佢民主罪人。佢哋嗰阵时吓，佢喺呢个立法会啊嗰个草地上面啊，哇又影相啊又剩啊，你唔屌柒呢班友，点解而家你突然先出嚟屌啊？就系、是、因为你哋见到阿庄真。而家喺呢个民意战里面大获全胜，而你惊以后你对住一个有民意基础嘅人，你有乜嘢着力点去争取民主呢？你惊呢样嘢啊嘛？ 咁其实好自私嘅呢一个玩法，系为咗佢哋嘅政治生命而牺牲香港人利益嘅，某程度上系。 咁你咪做你自己嘅嘢咯，咁你自己做你自己公民教育咯。你做咩去人哋嗰档嘢喺度搞乱啫？ 咪同埋你见到 你咪由头到尾都杯葛呢个选举咯？ 你见到好多人佢见到即系唔系自己嘅舞台嗰阵时，喂行开咗做自己嘢噶，喂杨雪莹咪去日本嗰度研究日本社区咯， 系咯， 冇问题噶， 冇问题噶，你咪贯彻始终咯。咁唉，即系不过讲真啦，即系你有啲咧，即系讲真，我觉得。庄真咧，佢有权去为自己嘅民意战咧去努力嘅。 咁但係呢你話有啲民主派呢其實有即係嗰種流口水嘅樣啊又出水嘅樣啊又真係幾 黑人憎 係呀又真係幾黑人憎嘅其實講真。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我覺得呢就我哋批評八票論嘅講法都講咗好多次啦。我覺得即係再咁樣落去呢即係你話喺度互相指罵呢係好冇意義嘅。即係包括老蕭啦佢今日啦我聽咗佢自己即係呢兩日啦因為八票呢件事呢造成嗰網上面嗰個對立呢其實佢都開始做嗰啲叫評論啦。咁包括主要係針對劉墉啦係咪就即係有啲說話好難聽嘅比如你話佢咩再選多一千次都選唔到又話即係今日佢又講即係你即係你白票嗰班友就好似做雞就唔肯同人哋打車輪。我覺得呢啲嘢我覺得盡量避免啦其實本身如果你係要人身攻擊嘅可以點樣都得但問題就係話佢哋唔係本土派長毛包括阿明係咪朱海迪都係一班曾即係我哋都支持過嘅人到今時今日即係你唔係話因為一啲即係一啲好 佢哋純粹一時諗唔開嘅啫好多嘢。 唔係所以我今日見到嗰、那個即係嗰個立場新聞頭先做嗰個調查呢即係做嗰個民調啦叫做係即係我心情好複雜嘅。同埋就係話八票論呢樣嘢呢其實所造成嘅對立呢由我哋以前啦即係其實雨傘運動呢我哋唔係可以淨係講成果有好多嘅破壞呢好多嘢都即係 irreversible, 即係包括就係、是、即係你話同親友之間嗰種即係對立啊藍絲黃絲嗰種對立啊咪似乎而家喺呢個非建制派裏面係搬咗過嚟呢度㗎嘛。 嗯。 咁呢個好大鑊嘅呢個係。 但你讲黄蓝丝，你睇翻呢个林郑同埋薯片嘅对决，反而咧就融合咗 嘅。啊，系啊，乜嘢？而家反而即系最讽刺嗰样嘢，个对立嘅战场系喺嗰个非建制派嗰度啊嘛。 系啊， 系咪？即系所以其实，即系有好多嘢，即系其实都即系。你话撑白票嗰啲人，即系有啲系我，即系我亦都系我哋自己啲 friend 啦，系咪？咁你系咪因为呢件事，即系你，譬如好简单啊，我自己做即系编辑，有时 share 啲文，譬如你话啊，即系撑白票啲文，你稍为批评下庄真咋，即系都已经有一班网军咧，即系屌到你扑街噶啦，真系，即系人身攻击又好，点样都好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太 over 呢个系。 唔系佢 over 有一个原因噶嘛，就系话唔可以令到林郑689路线 系，即系唔系有种条件反射喺度嘅，即系话。屌你屌庄真你梗系真系撑个林郑啦，系咪？ 对689路线嘅一种反弹啊， 系咪即系好大？ 你冇办法， 好简单。等于我哋前日去土伯屋企，食个开年饭，见到阿明爷， 条件反射嘅呢条友完全， 一味坐低啊，就呢度你 A B C 嚟啊，你系咪 A B C？ 你系咪 A B C？ 逐个喺度问啦，喂，你咁样讲冇嘢好讲喎，大佬啊，你系冇对话嘅、啊，真系，唔系即系有好多嘢，其实你咪据理力争咯，系咪？我觉得。人身攻擊係冇意思嘅，即係亦都係講唔到道理嘅，即係包括啦，即係你講翻老蕭啦，係咪？即係佢以前已經推介嘅本書就叫做《人性的弱點》，而《人性的弱點》其中一個 chapter 咧，就如果你去說服人哋相信你嗰套講法之前咧，你要先站喺對方嘅立場喺度講，你理解佢點樣諗先，然之後再講你嗰套睇法。我嘗試下代入佢哋嘅睇法啦。是咪即係佢哋觉得即係可能觉得啦有两件事有两个原因嘅但係第一有两个讲法啦原即係喺 in practice 啊即係我昨日又同某啲朋友食饭咁佢就话即係佢都同啲自决派呢即係有对话嘅就话其实嗰班人呢即係咁样即係佢嗰班白票派呢其实係好想令到今次嘅特首选举流选好想去流选佢就咁讲就话超你而家你攞个300多票妖你做到王嘅咩系咪喂 中央啊，攞个超过600票啊，你投边个都冇用噶啦，系咪？你多鸠鱼噶嘛，系咪？你只会系做王嘅啫，你只有可能系做王嘅啫，你只有可能做嗰个王咧，系习近平所 所想 所钦点嘅，系咪？咁你咪做咗瓮中之鳖咯，俾人哋引军入瓮咯，系咪？即系咁样讲嘛。既然嗰个系六百，即系既然中共永远都有超过600票嘅，你只会系做王噶咋？你戆鸠噶？你点会俾个 Mandy 你 噶？ 你调翻转头走去谂啦，喂！你中共有601，有600票以上啊，佢根本就唔会俾机会你做王啦，系咪先？喂，你即系去到咁样，你个300多票系可以冇乜意思嘅啫。 而佢哋嘅最理想嘅讲法咧，我系想留选，我有呢300多票，我就想留选。但系又基于同一个原则，如果中共有超过600票嘅话，你嗰300多票够唔够留选啊？都系唔够留选噶嘛，都系唔够留选噶，啱啱先？但系如果你话参与呢个小圈子选举系赋予合法性嘅话，其实你嘅即使你300多票全投8票，其实你都赋予咗呢个不公义嘅选举。是 KO 咗呢班白票派㗎嘛。你呢班300多票嘅白票派係注定输硬㗎嘛。从来都系少数嚟㗎嘛。咁你咪俾人话俾人听囉。超你有坦门我选㗎，你坦门唔到。但係你又输鸠咗。 咪你更。 你喺度话即係呢个民呢即係咁讲啦。 咪你更加俾 人话。民主300+呢做唔做到关键少数唔知。但是捆绑白票就一定是失败的少数。一定是失败的。不是即而怎样先个 scenario 是怎样才可以成功留选呢？哦，就是因为庄曾和林郑的票数势均力敌的时候，你才是有机会令到你才可以有机会呢令到即系成个即系两轮投票啊，都冇人过半先至留到选啊嘛。 嗯， 系咪？但系同样道理、哦，喂，如果两个人都系势均力敌而唔过半嘅时候，咁你呢300+是但倒向一边，就已经做到王啦。条数都系咁计嘅啫嘛，啱唔啱啊？势均力敌而唔够600票，你系倒向任何一边。都是决定性的嘛，是不是啊？即如果你有能力做王，你就有能力做留选，你有能力留选亦都有能力做王，是不是啊？条数一样的啫。 即其实讲 但 是讲 但是你讲而家民意是走向边呢？好清楚，就是走向曾俊华那边。但当然你会睇唔顺眼啦，喂呢、這个人屌你咁，你反民主冚家产，即系建制派嚟嘅。喂你班有盲啫，你班港猪嚟嘅啫，点解我都要咩呀？ 咪同埋去到呢个状 佢会咁样諗啦，但你会点讲？ 但你去到呢个状况，喂即系你既然又可以留选又可以做王嘅话，喂其实咪俾咗300+一个好嘅机会，喂你倾唔到。怼冧831，你倾唔到好多靓嘅雕，喂，你起码有嘢倾到翻嚟先啊嘛。 嗯， 即系其实亦即系话，喂，嗰三正因为你有个300票嘅 uncertain， 你更加唔可以投，更加唔可以投白票。 嗯， 基本上就系攞住嗰三百票，大家走去同嗰两个候选人或者嗰四个候选人讲价高者得。 吓， 你个个都要我嗰300票啊嘛，系咪先？ 嗯，系啊。即係其實講真，你變咗就係其實你係有個 bargaining power 喺度，係有 bargaining power。而問題就係話，你唔係話計數咁簡單，而條數係流動噶。因為鐵票係一個實數，一個死數。而最後尾我哋講，除咗民主300+呢班人可能係關鍵少數之外，嗰班遊離票、嗰班舉棋不定嘅人咧，都係遊離，即係呢一條數都係一個變數嚟噶嘛。而呢條數點係變數啊？就其實講真，其實佢哋都左望右望，左望就係你林鄭夠唔夠票，夠票，而中聯辦手瓜係夠硬嘅。咁講真，我就要睇喎、哦。 你其他人呢？嗱讲真，嗱如果我系即系由头到尾都撑你嘅话，我唔会转啦，系咪？我只系会系即系点样先至去游离咧？我系只系会睇利益嘅啫，而同时间我睇我妥唔妥你嘅啫。而中联办咧呢两个几礼拜以嚟咧，佢所做嘅嘢咧，威逼利诱话系咁狂追 call 又剩啊，佢咁样烦交咧系好 Q 黑人憎。而讲真，你以阿张晓明咧，佢而家嗰个态势咧。 佢急啊！ 佢系唔系仲会有官运嘅一个人啊？ 佢急啊！ 唔系我想问你，佢系咪佢可唔可以保证到你？佢会俾啲咩利益你咧？ 好难啊！已经 保证唔到，佢系一个失势嘅一个佢系一个失势嘅官员嚟。佢系失势嘅官员，但系佢保证唔到任何利益。但系即系佢嗱，即系咁讲啊！即系呢个上海皇帝有一句经典嘅金句啊嘛，就系话。喂，屌你老尾！喂，小人嚟噶嘛？我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啊嘛， 败事有余啊嘛，系咪？我好捻多你啲黑材料噶嘛？佢下下都用呢样嘢空鸠人嘅时候，你估佢得罪咗几多人呢？系咪？即系而我见到，如果庄真佢系有机会赢嘅，咁我就倒去呢边噶咯，千二嘅选委票。就是零和游戏的游零本来就是零和游戏来的啦。我这边少一票那边是多一票的啦。是不是即而你民主派可以做些什么呢即林郑和庄真之间呢其实只是有一个变数啫讲真。其实两个人呢我想即你唯一一个即是可以令到中央会揀曾俊华嘅一个理由就係、是、曾俊华嘅民望 高。 佢民望要够高。当然你可以唔参与呢个帮佢做形象工程嘅游戏。但係即係讲真啦即係我觉得民主派呢都有啲原则要守嘅咪守返你原本嘅嘢囉。然之后你咪讲返你自己有个免责声明就係、是、话由头到尾我哋都系因为策略性投票先至投票俾你庄真嘅啫。 300%stay one 已经咁样讲㗎啦。 我系嗱因为呢个系不义嘅选举所以我哋一个有个妥协嘅投票。而呢个妥协投票系 conditional 嘅。系咪 嗯。 有一日你系因为你系用831嚟推呢个普选嘅话推呢个民主方案嘅话唔会接受反你反到底。系咪即系我觉得带呢个保险套够啦啩。我亦都相信唔会冇边一个即系选民系唔明白呢个道理囉。系咪即系除非你搞到好似沦落到好似即系本土派咁样要玩焦土清拆啦。即系要一个好斗嘅一个在位者吓、啊，即系先至可以唤起一啲人嘅一个反抗意志，而其实系冇噶，真系冇噶。点解啊？系好多件事已经证明咗噶啦。因为喺雨伞运动之后，其实香港嘅政治气压系越嚟越高，系比以前倒退得更加犀利。你见梁振英一日恶过一日。香港人已经冇反抗意志，一早就冇啦。 唔系因为 你再系俾多个林郑出嚟做一个689.2.0，都唔会有噶。 唔系香港人嗰种勇武程度，去到雨伞运动已经最尽噶啦嘛。佢一个经济咁发达嘅城市，佢冇人够胆即系偷运啲 AK-47出嚟同你打巷战嘅，好老实嗰句。 系啊。咁好啦，即系白票嗰啲嘢，我哋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啊！我哋要讲呢个萧建华咯，萧建华咧，其实就系我哋今日讲嘅重点嚟嘅。有咗萧建华咧，有好多特首选举嘅一啲谜团咧，就可以解开噶啦。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